好欢迎乐塔双周报。今个礼拜咧，应该算多大新闻就唔多，系啲好湿 好多新闻，未必系未必湿碎，但系而且仲 都唔系大新闻啦。 开 idol 下海都唔系大新闻，系乜嘢？系咯， 脱啦， 即系 传说嗰只后边有咩？我要脱啦， 系咯，真系要脱啦。 介绍系 先自我介绍啦， 我杰特啦， 末日 小杰啊。 咁啊，依然我第三个啦。咁 嗱，讲咗 idol 脱事件先啦，依单嘢几干嘅。就係、是、Love Live 街機版有個致命有個喺各種意象入面都係致命嘅筆，係就係、是、全裸筆， 著唔到衫， 係啦。 基本因為佢首先先講邊隻 game 先，佢係呢個佢嘅 I 係咪佢 Love Live 嗰邊佢嘅街機版啊，嘅水豚用嘅，咁就 唔係其實係 Muse 嚟嘅，咁一加咗水豚嘅角色上去，係 加嗰陣時出事就係呢一次啦。 嚇嚇 ，Muse 冇事嘅，唔知點解水豚就出事啊？ 係啦， 即係好明顯係啲 Muse 林搞嘢。講下笑啫，講下笑就講下笑，冇追曬喎，講下笑啫。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個筆就係衫嘅毛組全部唔見曬。咁 剩翻個底咁咪冇錯咯。 然後因為唔知大家聽唔聽話 3D polygon 嗰邊咧通常情況下就有幾種做法嘅，有一種咧就係層層疊加嘅，即係即係第一件 著衫啫嘛， 第一件跟住外面會不斷再衫著上去嘅。好處就係咧，就算有爆 polygon 啊嗰類嘢咧，你了不起就望到入邊嘅啫，唔會有啲咩異空間啊、異世界之類嘅嘢走出嚟。咁有種有啲就你著咩衫啊，淨係得件衫 會 test 咯。 咁如果一爆 test 穿嘅話咧，就會 穿底 就會好大鑊。當然而家呢次都好大鑊啦。 但相對講就唔會話睇出好靈異事件或者好怪。 如果 exactly 一樣嘅事件入邊，如果用啱啱後者嗰種方法嘅話，就會見到啲頭飛，那個頭飛出嚟啊！ 好靈異事件啦， 伸手分離咯。係， 總之見到衫嘅地方會全部唔見曬，剩翻啲你平時著住衫就見到嘅就露肉凌空，唔知邊度飛出嚟， 飛頭盲嗰啲。 呢個學員咯， 係啦，到底邊個大鑊啲咧？就 嗰個 睇點睇啦。我 依個又咁，我覺得飛頭盲大鑊啲，只有太陽旗啊嘛。依個雖然係即係大鑊，但係起碼養眼啊嘛。 我覺得有少少點講啊？即係有個音樂論少少，到底會唔會係啲咩製造話題？等佢做放鬆。因為 但係問題，即係我覺得好歡迎被害咯。成件 唔係最緊要最搞嘅就係依部機好街機，佢好似係能夠將啲街機 揾 攝影編出嚟啊嘛。 影低個相，然後做嗰啲叫咩 profile 啊 ，DP 最中意玩嘅嘢啦。 係啦，咁就結果就係 今日啲人去影咯，影咗幾張裸照。 結果咧就唔單止係 show 出嚟，跟住當然大家可以用手機影啦，然後你仲可以 keep 圖 keep 出嚟。 然後 即場熱升話編出嚟，然後你就可以見到張佢哋啲全裸的， 係啦。 咁啊，雖然其實冇乜所謂，其實冇乜嘢睇嘅。老實講， 因為冇三點啊嘛。 因為你正常佢係唔會露三點，佢唔會 需要啊嘛。 佢冇需要做埋呢啲， 主要係肌膚啫，即 係。因為就算係的阿拉都冇三點嘅，因為佢預約，因為佢 MOD 模組係唔會 根本就唔應該露出嚟㗎嘛。 所以佢冇三點啊嘛。 我冇預咗脱嗰個圍布嘅位啊嘛。 唔緊要，一睇得 都攞套詞。 所以你話佢哋著咗件完全肉色緊身衣，其實都 OK 嘅， 都合理，都可以。 都可以可以讲嘅，不过就冇大家 开心开心， 你好明显佢但佢又冇熄机嘅话先嚟。我覺得最戇居嘅地方係佢冇即刻， 唔係即刻應該停咗，跟住。 因為件事擴散開嚟之後咧，佢係冇熄機、冇斷 server、冇成、冇即刻將啲嘢下架，亦都冇回復版本。因為佢只要將個版本回復翻， 標示版本就 即時 wo 翻去上一個版本啦。佢可以繼續行嘅，即係佢唔會話有啲咩利益損失啊，成最多亦都唔會有啲乜嘢。但係有咧，佢繼續行，即係所以我有少少覺得有可能真係特登做攞出嚟製造話題，因為老實講呢單新聞未出之前咧，我係唔知道佢街機上咗水電嘅，即係佢而家就等於 唔係佢講咗好耐㗎啦，咁依家正式上啫嘛。 我就係知佢，我係唔知佢現在佢上嘅日係呢一日。即係，但係而家就全世界都知啦，冇可能唔知了。係 啊， 即係就所以有少少，你話音樂論都好啦嚇，又覺得可能真係攞嚟博新聞。 不過可惜個香港冇得玩嘅，呢個比較惜啲。 係啊， 冇入到。 O K 啦，咁講 咗啊，玩到幾大鑊啦，警察嚟查牌，真係要死！即係你任屍又唔甩啦，真係。 冇話香港唔使即機咯。嗱，翻翻邊先啦。 好啦，講下正經新聞先。首先講咗任天堂公布咗新嘅版權網絡版權指引。簡單就係你可以，只要唔係商業用途，你可以 cap 佢嘅片 用 clip 圖 clip 片放上去網上面，依、這個最簡單嘅，就唔誒、最佢但係佢提議嘅就係你 clip 埋 clip， 最好你就加啲字啊，即係嚟埋條片，就加啲注解啊，加片咁樣，就唔好淨唔好淨一條片咁孤零零。 唔好純 cap 片，但係 唔係即係佢話唔好意思係唔建，即係佢推 不 建議，但你真係佢都唔出聲嘅， 佢都唔會用過嚟孖叉你。其實放得幾鬆嘅，因為咁嘅情況其實係鬆過咗香港法例嘅。即係我又再重申一次啦，喺香港法例之下咧，當然我知佢呢位入邊嗰邊搞噶啦。喺香港法例之下咧，如果你係攞嚟評論報道。時事報道評論，我唔記得再有乜嘢，你學術什麼學術嗰啲肯定免噶啦。總之類似咁嘅嘢咧，係你只要落翻確認，足夠確認聲明。雖然咧呢個知識證明到而家達唔到咩叫做足夠確認聲明，但理論上一般嚟講咧，係講緊作品名同埋佢個製作人或者製作公司或者導演或者作者身份嚟嘅。總之你要話即係因為你譬如你 cut 個畫面，你未必。知入邊到底只咩嚟噶嘛？你要揾地方就放翻低，講佢哋到呢個到底咩嚟嘅？ 嗱，佢好微妙，好有一樣嘢寫明嘅就話，佢期待你喺啲畫或者片裏面加啲嘢，期待啊，唔係話即係唔係依個唔係強制性嘅，唔係話一定要加嗰嘢就係，我期待你加啲嘢，即係叫做鼓勵創作多啲，唔係話就 cut 條片。仲有，如果只 game 未發售嘅時候，即係未公開嘅時候，你可以喺非牟利情況下用官方發表咗嘅所有嘢。即係例如官方發表嘅圖啦、照片啦 嗰啲， 其實係佢你即係例如係唔理你嘅。 即係其實點講？簡單講就係我哋而家一路做緊嘅嘢，佢而家官方地由以前默許或者唔想，其實之前 揀到佢冇偷步咯。人哋你放緊乜嘢？跟翻次序，你 總之就係跟翻我哋平時做開嘅嘢，然後佢鼓勵你係用創作式嘅，就唔係純粹丟上去咁大把。咁再講多其實咧，就呢個係我哋一向做開嘅嘢。其實，但係我哋之前講緊呢個規矩，以前咧喺以前舊嘅任天堂嘅指引上面咧係犯法嘅，係犯規啦，唔係犯法啦，係犯咗佢嘅規矩。因為 佢會咩咯？佢有權搞你咯。 唔係佢有權啦，直接講咗係唔俾嘅。因為之前好都幾耐下之前佢嗰個官方的實況 channel 啊，定實況片啊，官方授權嘅實況啊，其實係唔允許，係唔允許你直接使用佢啲嘢嚟做實況啊嘛，咁實況都唔得，更加冇話淨係出條片咯。 而家就可以啦。 而家就 OK 冇問題，咁就我諗我覺得係因為佢明白實況條水佢係揾唔到嘅，佢係冇辦法直接喺實況嗰條水度去攞錢嘅。即係當然啦，其實佢又係咪真係完全冇辦法盈利咧？又唔係嘅，因為如果你用咗官方條片，咁 即係當係某種宣傳咯，叫做 第一個人又會有個宣傳嘅間接利益啦。咁其實都有實際利益嘅，因為譬如 YouTube 為例啦 ，YouTube 佢我係老任，我有任天堂遊戲版權噶嘛。佢識辨到入面嘅嘢係我嘅嘢嘅話咧，佢會問我到底我要點樣處置佢。咁我可以完全唔理佢啦，當然可以，亦都可以話將佢嗰邊改為放我嘅廣告，廣告所得利放我嘅廣告，或者放我會得到利益嘅廣告，即係你可以放自己廣告啦，當然都可以放其他人嘅廣告，但係所得利益歸我，即係唔咁就因為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嚇？YouTube 上面播片其實有錢賺嘅，但係個數咧係非常非常之奀，好似一千點擊零點零幾蚊台幣。 你唔去到話嗰啲咩幾百萬 like hit 數嗰啲，根本就冇錢賺嘅。 係啊，未到嘅，最少要幾十萬，幾十萬呢個數。但係如果我諗我哋嘅聽眾係冇一個人可以做到呢個數嘅，即係呢個香港 都難 嘅嘛，香港出邊特別低嘅嘛。所以我諗我相信就呢個數咧，就大家唔 fucking care 嘅。可能日本有啲人會去做到，但係真係會影響到嘅都係以此為生嘅人。我諗都 世界級 YouTube 拍只鬼佬啊，日本嗰啲咯。 係啦，咁佢就可能嗰嚿錢會由佢喺度去咗老任嗰邊。咁其實冇乜所謂，因為嗰類 YouTuber 咧就其實都唔係靠呢樣嚟啫，去揾食嘅。你靠呢樣揾食咧，我撚死你！ 應該咁講，靠遊戲實況做揾食嘅話，真係算啦。 基本上唔係，因為你基本上你都係靠 domain 啊、靠贊助啊、代言啊，總之就係 YouTube 上面俾你嗰嚿廣告分成咧，基本上你連養起嚟 笑下算啦。 係啦，你食個飯食餐大少少嘅就俾咗佢。 套啲shareware 嘅到啲勸捐嘅講法就係飲杯咖啡啦，啲咖啡錢嚟啫，嗰類啫嘛。 所以對老任嚟講就老任佢就因為佢一間公司就可能積少成多都會有翻少少俾佢代 表。呢個都唔係佢最重要嘅。 係佢都唔係最主要。 佢一個宣傳。 先講佢唔一定咁樣做，可能佢直接唔理添，直接 ignore 埋你，因為都幾麻煩啦。 不過幾種我明嘅，亦都有包你就係、是、嗱。如果條片裡面有第三方嘢，就唔關我事嘅。你同對方關唔關？ 總之我嘅我就咁樣決定，其他人嘅我幫你唔到。 當然啦，你擺第三方平台，即係 YouTube 啊咧，佢有咩東關豆腐，佢哋嘅問題都唔關我事。你想同佢講，你同佢丟臉曬。 啊，雖然咧呢個就佢就冇完全好講明，就係、是、我當 YouTube 為例，到底佢啱啱我用，到底佢會係唔理你啊？佢會落自己廣告啊、抽成啊、禁止你商業營運啦、啊，因為YouTube 其實好多選項嘅，俾你俾你決定點樣處置你版權，定係佢直接放生唔理你。我唔係呢度入邊冇講到我亦都唔知佢會點。暫短時間我估亦都唔會有人行得出嚟話我聽點係咩㗎啦。如果有可能，我就再講咯嚇。 好啦，咁跟住 你講開 game， 我又講下啲 game 新聞啦嚇。呢、這個呢單嘢都幾可愛嚇 ，Fallout 76出咗 game 啊！ 嗱、哦，又係俾人炸出坐咗監啦，得。 呢、這個 B 社啊，呢、這個咁啊，我直情係即係我 friend 嘅講法啦，我認同佢嘅講法，但係佢個 friend 嗰個講法唔係我，唔係源自我嘅，我個 friend 講嘅。到底係咪有商業計混咗落去高層度咧？要搞死呢間公司？佢真係呢兩個禮拜佢啲。点讲啊？嗰啲自爆新聞真系多到呕血。 佢刮有佢关家姐灾难，边个关阿姨灾难噶啦？佢 即系首先佢啱啱出咗只叫 Fallout 76嘅 game 啦， 好大宣传 啦，好似叫二层余生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跟住76啦吓，系指应该第五代嚟嘅第五代正传作品嚟嘅。咁只 game 本身咧就。啲筆多到啲筆係多到嘔血啦嚇，乜乜七七咁評價咧，基本上都係位多遇少噶啦。遇真係講緊佢其實都有翻少少渣拿嗰只，即係鬧，即係唔係完完全全 totally rubbish 嘅啫。佢係咁，佢所謂嘅賺都係咁大把嘅啫，但大部分都係嗰啲，因為佢啲墨筆啊嗰啲動畫當然有佢嘅因為佢係變咗線上模式啊，即係。其實那個 MMO 嚟嘅，嗰、那個係就變成就有好多啲單機版先有嘅嘢啊，嗰類咧佢就會冇 Q 咗啦，啲 mod 啦，最緊要有啲啲 mod 係咪叫 mod 啊 ？MOD 啊，即係嗰啲改嘢啊，嗰啲嘢，然後可以甚至自創劇情啊，嗰類嘢，因為呢類嘢，因為係線上對 game 嚟講，佢啱啱講嗰陣 mod 實際上就係外掛。即係睇你點睇啊！就老實講，單機嚟講你就叫 mod，online game 就會變咗外掛噶啦。咁官方好明顯係唔俾噶啦，佢唯一合法的就係佢自己嗰個咩 Creative Cup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唔識讀啊。總之就係佢官方俾嘅 mod， 然後咧當然大家首先要收錢啦嚇。雖然收錢咧，我覺得你無可厚非嘅老實講。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入邊嗰啲要 mod 第一貴得好過分，其實都幾過分下嘅，因為就呢、這個就係、是、因為官方唔俾你買太平，我唔知點解啦，可能佢官方抽水抽得唔夠，咁都小事。OK， 咁你要官方批嘅話咧，咁啲你話啲官方唔想見到嗰啲，當然會俾人和諧曬啦。長度好短啦，即係總之個質量全線低過 free 嘅，即係免費的。咁都唔講你，即係唔講你錢，我當我石油王錢大把多一時咯。但係佢個質量都係低咗好多嘅，咁所以會個 game 本身就已經有問題啦。咁啊，咁之前好多人訂咗啦嚇，咁結果咧佢就好似黑色星期五就已經即係感恩節之前嘅一個禮拜五。即係呢個美國嘅最著名嘅購物日啦，唔係 光棍節感恩日， 唔係十三號星期五嗰個黑色星期五，係講緊 感恩節之後， 感恩節前 黑色六啊，係 前咁你買嘢感恩節送啊嘛，梗係黐前噶啦啊！佢俾你去咁啊，一年最大嘅促銷，因為我哋就從聖誕節交換禮物啦。如果你有玩嘅話，咁但係美國佬咧其實係感恩節送禮物多啲嘅。咁、啊、當然佢可以感恩節送完禮拜聖誕節再送嘅，但係通常呢兩個節日，如果你都係要送嘅話咧，你都會喺黑色星期五買禮物嘅。 咁所以咧就會變成嗰個咧係全場呢度。咁正常咧就好多嘢會尷尬乜乜七七如果你真係唔熟黑色色嘅，唔係就當係 光棍咯，俾個光棍節咯， 鄰國最近好興嘅光棍節啦嚇，即係咁唔緊要啦， 咁夠啦啩，係咯。 咁但係其實只 game 咧係好近呢個日子出快手，跟住佢話咧喺嗰日開始，喺嗰日做好似七折，唔係七折，五幾折啦，係。最平可以去到五幾折，普通啲嘅都有六折左右。總之就係跳樓，割喉式跳樓， 六九折。 當然啦，你因為 DLC 因為係單老闆嚟嘅，所以佢係冇咩額外成本嘅。即係你話你話蝕本賣咧，又有啲講唔去啊。不過就叫做正常新 game 係唔會咁樣賣法，絕對唔會咁樣賣法嘅。 但係依只就 因為個銷量實在太難睇啦，所以佢算係當係減價救亡乜乜七七啦嚇。只 game 完成度非常之低，咁只 game 幾難咧，我就唔講啦，因為我谂大家都听慢少，最主要系讲咁 OK 啦。你慢咁啊，咁会衍生两个问题。第一，订咗嗰扎点算？订 game 嗰扎系一毫子都冇，一毫子都冇折扣嘅，佢亦都冇咩优惠啊之类嘅嘢嘅。即系佢唔系话早买早享受嗰只。喂，你早买好似迟一个礼拜就平几嚿，咁我觉得有啲过分咯。作为一只真系几旧 game 几旧嘅，喂，嗰嚿嘢好似$60啊，冇记错，原正价$60定70啊，我唔系好记得。 差唔多啦， 总之系三 A 大作正常嘅价钱啦，唔算特别贵，亦都唔算特别平。如果以三 A 嚟做标准嘅话，呢只肯定唔系。呢只老实讲啊，就算佢正常发挥，即系标准水准啦，都唔可以叫三 A 啦。老实讲，咁不过佢价钱就系三 A 级啦吓，我出佢唔唱啦。咁就會變成，喂，我遲一個禮拜買就已經平咗，已經有打個六折咯，甚至打個五七折，唔係真係五七折啊，差唔多即五四定五六五七嘅，差唔多呢個數啦，六折，大佬六折喎，即 OK。呢啲有個小事，如果你係訂 game 嘅，你首先你要試咗三成啦 ，OK， 唔止。如果你是订典藏版，我唔记得叫乜春啊，总之系最懒贵嗰个版本啦。 麻布边你弄到？真系整你个肺！ 哇，呢个真系好啲喎，方对 版。佢你又嗱，即系可能典藏版送嗰个咩麻，可以送系环保袋，原来系麻布袋嚟嘅，好似系。 佢原本系帆，原本系一个帆布袋，系一个点讲啊？你出街啲斜咩袋？ 好靓仔嗰啲咧，即系好流行。 喺 game 入边咧，就系攞嚟俾你放啲咩？就係你嘅背包啦，簡單講就係、是、咁，你可以攞嚟做好多嘢嘅。咁隻機入邊啦，講緊隻機入邊，你咁你將入邊樣嘢攞出嚟，其實幾好嘅。問題就係咧，佢就話咧，咁跟住做到出貨的時候咧，佢就同你講唔係佢冇同你講，佢冇出過任何聲。到你收到打開嗰下，就會發現嗰個變咗尼龍袋，即是膠好膠的尼龍袋，唔單止用尼龍即係膠嘅一種啦嚇。唔單止係尼龍袋，仲係尼龍得嚟好膠，因為尼龍都可以個質感都可以 唔錯。咩尼龍袋其實如果再靚嘅話咧，其實係啲環，其實好多嗰啲環保袋其實做好靚嘅 咧。係啊，即係環保袋有部分係尼龍袋嚟嘅，其實入邊都係膠嚟。 我想問可唔可以講紅白藍嘅嘢？ 有咩好红白蓝？ 接近系红白蓝嘅级数，望起嚟啦，我真系冇人演示俾我睇到底佢强度如何。总之佢望起嚟嘅实物嘅质感、嗰个厚度嗰啲嘢，同红白蓝差唔多，即系真系呢个水准，系胶出面噶，即系佢系有种胶嗰种反光质感喺度嘅，所以系点讲啊？作为一件收藏品嚟讲，系非常之差嘅。咁老实讲，你买得你最懒贵版本。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咩人會買啦？佢 OK 唔緊要，佢嘅人技術，喂，你係咪搞錯咗乜嘢乜乜七七啊？跟住佢話係啊，咁跟住話但係佢喺回信入邊啦，客服回信係啊，因為我哋冇，因為我哋因為太貴啦，因為帆布袋太貴，所以我哋決定用尼龍袋，而且我哋唔會做任何嘢。即係佢話我唔會有補償，唔會有補寄，唔會成，唔會道歉，唔會成，乜都唔會做，我而家就跟你帶你乜都唔會做。 哇！ 呢嚿嘢我谂真系只有 Are You Thankful 可以赢到佢嘅啫。 漏屌极致， 未到极致，都系嗰句玻璃渣嗰句。喂，咁佢都只系话我真系两手一摊，我系唔做嘢噶啦，点啊？但系佢系冇讲我啱啱嗰句，我系唔做嘢点啊？但系 thankful 玻璃渣系你难道不得够个感激嘛？所以玻璃渣都仲系强少少嘅，唔好意思，呢一点上面呢一点啊，净系呢一点啊。但系 OK， 你唔紧要佢跟住。咁啊燒啦，咁然後最可愛係咩咧？跟住有人爆咗出嚟，其實咧 帆布袋是存在的，但是他只是拿来送给一些好像被实放住的，应该是事前的即是媒体版，你可以接受 媒体版，即是眼睛 就是好像有几十个， 即是讲穿了黑薄的，这句话就 是即是最真，如果大家都没有都仲好少少，你知唔知咩叫相对剥夺感？ 就是、阶级观念， 即系我 OK， 我要攞我要硬食尼龙袋，你冇咁我赔偿，都已经够呕血噶啦。跟住同我啦，哎呀唔好意思，我真系有帆布袋啊，但个帆布袋唔俾你啊，点啊？即系你要明白，因为实况主难听讲句就系、是、未真系未必系你嘅点讲啊，忠心 fans 嚟嘅，即系可能真系纯，即系当然啦，喺官方角度可能会利益会大啲啦，你送俾佢哋，佢哋会帮你做实况啊，乜乜七七。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谂下喺晒买典藏版嘅核心 fans 入边， 真系典藏咯，典藏典藏嗰种典藏咯， 到底有咩感觉？真系老实讲，我就真系呕血呕死啊！ 咪典藏咯。 然后因为咁咧，佢咁啊言咁啊，大家件事打出嚟，咁大家肯定嘅烧到呕血啦吓。咁最后佢真系话佢终于行翻出嚟话 ，OK， 买咗嘅上我哋官网登记。登记完啦，我哋会补翻个帆布袋俾你。咁点讲啊？呢啲唔屌唔松化呢啲嘢就点讲啊？作死起手啦吓，呢啲正常作死步骤咁啊，正常嘅。啲正常嘢我就唔讲噶啦，即系因为佢用下一个操作我仲恐怖。对你讲，跟住啲玩家就 OK 啦。咁你话有咁多，当然系唔会，即系当然系就照照上去登记啦吓。咁结果登记嗰阵，仲有人发现咧，佢登记嗰阵时咧。唔單止可以任改自己嗰個嘅嘢，係可以睇到人哋嗰個訂單，唔係訂單啦，呢個表格啦，呢個表格全部見到，而且唔係淨係呢一次嘅賠償，係因為佢都係用翻客服嗰、那個點講啊 email form 啊，身份證嘅個表格啊，嗰、那個 form 啊，都係用嗰個 form 嚟去做嘅。然後佢發現佢係篤到去睇到所有人嘅所有客服表格。填咗出落去嘅嘢，而且可以修改，即系入边个表格入边会有啲乜嘢啦？你姓，你嘅真实姓名啦，你嘅地址啦，电话啦，如果你有填，电邮啦，信用卡号码啦，如果你有填，呢、這个真系国泰都仲大镬过国泰，老实讲，因为国泰嗰单咧仲系都系讲紧你系啱啱个仔嘢全部俾晒你啦，系冇错，但系你都系得个睇字嘅啫，呢度入边系唔好意思，你系可以改嘅。即系你可以，我 OK， 你要补件嘢过嚟，寄埋我屋企度咯。 但你睇翻佢， 系啊，即系或者系呢条友仔，我认得佢呢条友仔系我系我仇家嚟嘅，改 Q 咗佢啲嗰啲嘢，改咗佢资料去，又或者系啊电话喺度，够钟起身我夜尿啦，甚至包括埋信用卡，我谂呢下先最大镬，我真系唔明客服表格点解会填信用卡。我呢下先系好神奇嘅事，正常呢啲嘢唔系因为客服内文入边写咩？因为内文点讲啊？相对嚟讲，你真系要用，你都安全啲啊！即系唔 OK 咁，佢就点啊？ 点收货嚟噶？ 连环爆嘅，唔知佢点收货，总之就目前就 系等情况发生啦，因为而家仲系仲能识嘅嘛，而家嘢系 系啊，因为件嘢仲系 濑紧，仲系濑紧白，仲濑镬濑镬期间 啊，就都几大镬下啦吓。啊，咁啊，順便嘅點講？佢呢單都點講啊？佢現在呢一刻咧，就同你講都係啲補救啊、執嘢嗰啲，因為佢哋而家新我印象中話佢個點講執筆的 DLC 應該已經掟咗出嚟噶啦。咁啊，只 game 好明顯未搞掂咯嚇。 唔理佢啦，嗱， 即係咁啊， 講下 講 game 鬼佬 game， 我講多單啦嚇，都係。 仲有 都系相关的，啱啱讲嘅，啱啱辣到佢嘅，佢啱啱躺枪的玻璃渣， 佢成日都有噶，佢 Are you thankful？ Are you thankful 嘅玻璃渣，咁佢走去告人，即系告呢、這个呢、這个，我唔识佢，我唔识佢系普通人嚟噶 ，low body 嚟噶，其实，咁佢就揸住个 domain 就叫 paydiablo4.com， 即系 four 啦吓，佢系罗马数字，攞住呢个 domain， 佢走去告佢啊！佢真系告對方，話佢直接係告佢啊！ 我依樣嘢其實有啲講，有 話佢商標，話佢商標侵權。 依樣嘢其實係有一講嘅，因為你有咗 L 好聽好，以前一段時間好流行噶嘛，攞 Q 咗你個道名先，然後同你講數嘛。因為佢出咗，後屘後嚟改對方就係咩咧？如果啲法庭就係、是，如果本身就依個名，即係譬如話本身就話 我本身我有我第一部公司嘅，我波伊扎我第一部嘅，你就算攞咗佢玩公司，我有权告你，即系唔能够话、我就我知我做咩 你嗰个唔系系冇佢用嘅系用商标法去告对方，因为我有揸住第一部嘅商标，所以你用第一部呢个名就系、是、就系、是、侵权。佢用呢个方法去告，而因为法律途径解决 ，OK， 我先唔讲你私下嗰类嘢，法律方面途径解决，你仲有另一种。温和少少嘅方法嘅，系直接打通先攞翻个授权翻嚟。佢而家唔系噶，佢唔系打佢攞授权啦，佢系直接告对方侵权。咁当然你告完你告赢咗啦，你都仲要再打一次官非去攞翻个domain噶。如果对方依然唔肯交出嚟嘅话，或者当然你可以赔偿条件入边去讲啦。但系呢件嘢系唔会直接攞翻个domain翻嚟噶。呢个动作系告人嘅动作，系 online care 嚟噶，系唔一定要做噶。佢如果要法律途徑去攞翻翻嚟咧，你係直接打商標權，即係之前 Apple 同 Apple 嗰單啊，就係咁嘅例子啦，即係一間好似唔知做乜嘢，我唔記得做乜嘢嘅 Apple， 哇， 同呢個電蘋果電腦 好經典喎、 啊、 呢、這個 嗰單啊， 呢、 這 個係咯， 嗰單你嗰單因為必須要行到法律途徑嘅最正常解法係呢個解法， 嗰、那個就係好多年，呢、這個係死歷史物嗱，補充係咁簡單講幾句補充啦，啲歷史資料就係、是、Apple 對 Apple 咧。是好经一个好古老嘅历史，就係当初苹果电脑公司用嗰时呢，佢由于佢冇諗过会做音乐，所以呢就做英国嘅苹果唱片公司讲数。咁当时一个唱片公司英国嘅苹果公司揀我就 PL4， 就俾你用就好啦。后嚟你出音乐时候就头痕啦，结果呢就一路纠缠咗好耐，最结果就係改唔数。因为PL4嘅音乐俾返 iTunes Store 卖，咁呢就 Apple Computer 就变咗 Apple。供 Apple 苹果电脑公司俾苹果公司就唔需要交电脑两个字， 就所以就 呢个历史问题嘅。 总之就系、是、你法律上系可以解决嘅，但系佢用一个最差嘅方法，我哋觉得最差啦嘅方法就直接告佢。而且我再重申一次，呢、這个告就算成功，佢最多都只能喺个索偿上边嘅要求法庭判决个索偿入边包括埋咗个domain拥有权喺个赔偿清单入边，但系呢个并不是正常。常规我哋最直接嘅方法嚟嘅，正常常规嘅方法就系直接打官司，因为打翻呢样嘢唔似啱啱 Apple 嘅情况，因为呢度好明显要攞真系要到你玻璃质基本上赢硬，如果你打商标权， 一定系赢硬嘅， 因为你玻璃质真系行紧只嘢，然后当然跟住咧佢最可爱咧就系、是。呢、这個咩 Pay Diablo 科嘅 domain 咧，其實指咗去，我唔記得指咗去邊度嘅，係總之佢對手公司嗰邊嘅，對手公司係 game 嘅官網度嘅，即係其實幾 game 但係佢係出個聲明，個擁有者出個聲明就話，如果你真係出 Diablo 飛，我可以送個 domain 俾你，係送。佢即係佢唔係啱啱可能可能會有人會以為啦，係啲咩勒咁話domain老鼠啦，即係申請個domain然後勒索高價嗰啲嗰類，佢唔係，其實佢係 fans 嚟嘅，佢只係話我想玩 Diablo 四，所以我申請個咁嘅嘢，如果你出嘅話，我就送個domain俾你，即係甚至你可以呢、這個就係老保嘅，你可以話我幫你保存住個domain，等你唔會俾人搶咗去，你要我就即刻俾你。但系个条件就系你要出 Diablo 四，咁老实讲啊，嗰、那个嘅 domain 叫 Pay Diablo 四，如果你唔出 Diablo 四嘅话，个 domain 同你冇关噶，系咪先？即系得佢到而家我哋都未有，所以咧，其实咧佢可以完全唔行法律途径噶，佢只话听我哋准备出 Diablo 四，个 domain 就会直接到手啊， 收俾你 系啊，但系佢偏要拣告呢样嘢，呢样真系我觉得呢个 policy 啦，呢点真系。即系 OK 大镬 嘅，不过呢间公司我算啦，呢啲嘢相比嚟讲算小事嘅。 吓、咁啊，仲有一间都系鬼佬公司嘅。 哇，乜咁样鬼佬咁嘅事？ 我唔知佢咩事。 呢轮做咩？咁样子大放松啊！ Payday 二嘅发行商嗰间，我唔识读啊 ，S T A R B L E E Z E 啊，咁啊就俾人就而家應該係 Chapter 11緊，即使破產保護未到直接破產，但係即現在等緊白武士嘅階段。咁如果過咗唔知幾耐之後，咁佢就會直接破產，咁直接會破產嘅。咁就佢 佢另一隻 Payday， 我諗唔知大家識唔識啦，搶模擬搶劫嗰隻 game 啊，咁啊佢另一隻大家比較熟嘅，但係已經過咗版權轉咗俾人哋噶啦，唔係佢哋噶啦，就係、是、Dead by Daylight 啊，應該咁讀啊，即係捉鬼遊戲嚟嘅，咁啊上面有楊教授嘅，如果你唔知邊個係楊教授就自己查啦嚇，咁最撲街嘅原因就應該係 Overkill。老实讲，啱啱嗰两只我都识嘅 ，Overkill 我就真系唔交叉识佢啦，我净系见，净系冇听过个名，同埋睇过个 trailer 一次咁大把，就系、是、发售之后扑咗街，扑咗即咁啊，所以收到皮，就是这么回事。其实都几多咩咁、然后我未讲完， 仲有 佢个总部咧喺俾瑞典当局搜查，有一个人因为涉及经济犯罪，冇讲详细罪名，因为咁而被逮捕。到底两者有冇关系呢？我唔知道。总之呢间公司各方面都系扑得噶啦。所以嗱，你话系咪细件咧？其实啱啱嗰三单嘢，除咗玻璃渣嗰单有少少花生之外咧，其实都几大单下嘅。即系以 game 嚟讲啦吓。咁啊，交俾杰特你。 好啦，嗱，讲下游戏，讲埋游戏咧，就系、是、一个大特集啦。好，其实上礼拜上两集都讲咗噶。FGO 中国河蟹事件， 唔系徐小王， 就是 徐小王，徐小玩完未啊？ 就好啱就嗱，即系走身同埋奶光就着翻件袍 啊， 其实都唔好差唔多只不过系叫做走身零奶光零四嗰时，由以前露出两紧身鱼，变咗加翻块袍，变咗零一个状态，零一变咗零一状态咯，零一状态咯，跟住走身着翻件袍， 走身都系搵翻个 零一咯，其实好似唔分别就唔大嘅， 唔系你唔细心睇唔系太 觉系啦，即系如果 呢两个其实都好都几觉嘅，问题就系、是其实。即系唔会有啲咩美感上嘅落差， 因为佢全部就将零四变咗零一啫嘛，零几一啫嘛。 因为原本就喺度噶嘛，你见嘢。 走灯嘅重点唔系喺图度。 系咁啊，系走灯嘅重点系佢语音嗰种啊。 咁 咧就 即系再一个我唔记得有边个。 你应该话又 唔系暂时呢两个啫， 唔系三个，再一个噶，再一 个咯。我都讲咯，第七张嗰、 唔好觉，我嗰张图睇我都唔好觉佢剪咗喺边度。 我系要睇对比图先睇下对比，所以嗰张你真系正诶。当然咧，因为我冇玩，可能唔熟啦。 我睇对比图我都唔系好觉佢有咩。 我望住对比图咧，就系真系大家来找渣嗰只游戏嗰 只。系啊，即系我睇我睇 个坑嗰度收窄咗咯。 哦，先短咗咋？ 唔系摄咗即系佢开空啊嘛， 冚咗 开空啫嘛， 少少 变翻做好似正常巴正常嘅巴咁样咧。 唔系，即系我即系因为我都有角，我都有啊大梅刀沙，但系唔好角咯。 系唔系好角嘅？ 好细啊，即系 咁咧。道歉代价就系一岩村俗称嘅十石 啊，即系咁咁即系当然大家就即刻屌鬼啦，因为之前好似送一千啊，即系之前系送 好多， 之前觉得好大，好送好多嘅。不过睇你点睇啦，老实讲，因为今次老实以我嘅眼光，一个外人嘅眼光嚟，其实 OK。首先就是佢加咗嘅嘢，首先唔係無啦啦加出嚟嘅，本來就係存在嘅件嘢，只不過係話你靈機上咗去之後，佢會同你除掉咗佢咁解啫。佢而家著翻佢，同埋加完之後個美感係冇差到嘅，甚至以奶光嚟講咧，我係覺得靚咗嘅。即係老實講啊，你對奶。即係緊身衣咁樣飛釘 翻咧。不過依樣嘢係純粹嘢 ，FGO 嘅特色嚟噶嘛。每个画师都毫不在乎你公开自己性癖啊嘛，咁依样系你咁本庄嚟派呢个 style 系咁样噶啦，你想点啫？ 但系真系有点而拿过咗少少，所以你遮一遮咧，可能真系靓，真系会靓少少嘅。反即系当然可能系如果系啲中意飞钉的，咁可能会有，可能有会好有意见啦。但系我听翻嚟，包括我自己本人嘅印象，我嘅感觉啦，唔系印象都系。其实好似改咗会靓啲。 嗱，仲有嘅，由一单就成日唔算系想留言就系、是、今朝早呢、這个今日就事嚟嘅，佢朝头早就系、是、突然间好似话锁咗入唔到去喺中国里面入唔到日本嘅连咗日本 FGO server， 咁咁即刻嘈咗就系、是、因为出现咗就锁 IP 嘅传言，但系据闻好似纯粹系一啲技术问题嘅啫，唔系锁 IP 之后连翻啦，详细唔情形唔知。 系。 官方那边的问题定系？ 好像是纯粹，好似系应该系大港面有问题，啲系纯粹连线连唔到啫。官方冇问题啊。 因为哦，咁即系咁即系，因为有两种可能，啊、一种系误封或者系 set 错嘢，亦都可以系 GF 搭嗰边搞嘢。 唔该，诶，系啊，应该系中国，应该就系中国嗰边问题。而日本方面，我暂时我未听到话日服嗰边我海外连线有问题。 真系唔觉有乜问题？ 冇问题啊，今日我连线冇问题啦。 嗱、啊，你讲保密商品啦，就仲有一单就 边单 呢个闪乱神乐个生放送，即系都系啲 L 嘢相关，不过今次就唔关大陆事。日本闪乱神乐即系 game， 应该系其实 game 嘅生放送啦。佢系未出发先兴奋，未即个生放未播就俾人 ban 咗，即系。呢个几可爱嘅事，即系《闪乱神话》系一只几咁新鲜嘅 game， 我谂唔需要喺度重新啦。喺 YouTube 上面嘅三放送系咁俾 YouTube 斩咗，即系 正常、啊。我《闪乱神话》被斩系好嘢，好应该咁讲。你唔斩我嗰啲 YouTube 冇做嘢噶啦。 呢个粗鄙嚟 嘅，应该咗有啲呢样嘢就真系嘅，就系因为呢只 game 本身就好离谱嘅，我系要斩嘅。系以 YouTube 嗰、那个标准嚟讲，你。呢球都会，呢球都过唔到分钟。 啊，就是怎么讲，就是怎么样，就是即系可以超越到呢个闪乱嘅真真真真。即系咧，我系未见过任何另一只 game， 任何一只 game 可以有咁嘅官方待遇嘅。即系好简单，佢呢、这个呢、这个佢个佢 OP 被 YouTube 斩过，跟住佢内建佢入边都有个实内建实况嘅。咁就俾官方俾 Sony ban 咗两年之后先开得返。跟住佢2018年嘅发表会又俾人再 ban 过。今次 你放弃搞发放啦，官方发表会又嚟放弃啦。 我呢个 可以放弃好啲嘅。 即係不过大家都知闪亮是什么回事啦，老实讲你ban 佢又唔係正话以 YouTube 咁 Q 保守嘅策略咧，就又唔係好出奇嘅。咁即係反正佢一放心，佢唔係最下位，仲有一單同 ACC 唔係非常大關係，但係都會立到 ACC 份嘅嘅類似和諧事件。嗰個 SNS 社運叫點讀啊 ？Tom 係嘛 ？T R O M 大家即係阿富嗰嚿啊，即係阿富收購咗嗰嚿。同你讲，俾 Apple 下咗架啦。呢、這个在之前都几耐之前，唔系好耐啦。其实好似两个礼拜，总之，之前我哋唔讲系因为同 ACG 冇乜太大关系啦。咁跟住佢俾 Apple 下咗架，理由系入边色情嘅资讯泛滥 ，OK 啦吓，即系都其实都几无辜下嘅。不过就咁跟住佢俾人下咗架之后咧，就走去喐啲十八禁啲相关嘅嘢啦吓。结果咧，佢个新 filter 上咗场之后咧，就遍地哀鸿。喺度讲紧咩咧？佢个点讲啊？误爆率实在太高，同埋个误爆个情况实在太恐怖。佢有咩地方咧？系个见过最可爱嘅系一个系点讲啊？一个画家画，即系话唔系拍片嘅，佢好似。唔记得系拍片定系乜嘢啦？总之就系画佢点样画嘢、写嘢嘅系，但系入边佢入边嗰佢画嘅嘢咧，同佢画嘅嘢冇关嘅，因为线稿嚟嘅啫，亦都系唔系冇任何类似色情嘅物体。然后嗰间又话佢因为色情嘅原因而禁咗你。咁大家嘅研究嘅估计系因为佢大部分地方个镜头大部分都系只手，全肉色。即系我觉得，即系我系好难想象佢个 filter 到底几咁智障，即系智障到咩地步，即系去先可以做到咁黐筋嘅嘢。咁就另外更加唔好讲啲任何类似露出嘅物体，系讲紧。都唔讲你双扑手嗰啲唔爆啦。老实讲，双扑手喺电器 AI 眼中同条大波女，其实好似冇乜太大分别嘅。 咁我事实我觉得都系大波啫。 所以呢个唔爆咧，我都仲可以话系技术问题。但系啱啱你要揸住支，佢大部佢个镜头有三分之二都系只手揸住支笔嘅样。咁你话听到底呢度就哪里？即系我谂，即系我唯一可以咁嘅就系计量计影，我捉到你啦。你入面的审查人里面一定有跟人家影在这里。不是怎么会听着手好 L 好性感十八禁呢，即是都 即係幾恐怖下 㗎。手控。 咁結果就係呢個大量嘅無論三次元、二次元嘅人就大量出走啦。當然佢哋唔會去 Facebook 啦，因為 Facebook 其實嘅點講啊，呢方面嘅都幾咩下噶。咁 Twitter 都唔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因為大家都知道 Twitter 其實當然你唔玩幼女咧，就通常都冇事嘅。我望起嚟就係、是、咁、嗯，但係就點講啊？而家個和諧風都幾誇張下鬼佬入邊。咁我諗我諗魚翅醬應該最後正土嚟噶啦。因為官方喐唔到人嘅，因為建商反問題，你要喐，其實都個點講啊？個成本同代價幾大下，我相信應該係最安全嘅一部分。咁如果你唔係裸的話咧，咁出體應該都 OK 嘅。咁我係見到，其實都唔係多咗好多，因為主要多咗嘅係啲鬼佬話 ACG 嘅，因為呢檔嘢係鬼佬嘅人用得多啦嚇。咁、日本方面我就好似唔多國銀，日本都係基本上都係 Twitter 咧，而家多咗人去市場啦。咁呢個相關又係呢個係和諧相關的。咁啊，其實就應該係。仲有一單咧就啊呢單我啱啱嗰單咧可以話同你冇關，你唔用 OK。仲有一單加拿大嘅朋友注意少少啊，因為呢個加拿大就有賴嘢嗰個係大陸人，不過就唔關佢乜人事，主要係加因為 俾人周到有相啊， 加係周到有呢個 相、3万幅啊， 係啊上呢個 A 島匿名版啊。即係 AEC 分嘅討論區嘅討論區啦，好類似好類似 K 島嘅樣嘅，咁就係咁嗰啲貼圖匿名貼圖討論區啦嚇，應該咁叫啦，咁佢就俾人捉咗，仲要係跟住一人問佢，諗到底你係去邊度賴嘢啊？佢話 Google。 唔知道啊，我部手机入边定手机定电脑入边有几万张图，我都唔知边度濑嘢，咁样啲人话怪唔得你俾人捉啦， okay. 都几系好似有少少好笑，但系好认真嘅，因为今次、okay. 因为美国加拿大，我再讲一次，喺日本二次元系除罪化嘅，二次元色情系除罪化咗嘅，问题就系美国加拿大系唔偷拆管理嘅，香港都系，香港系法律同英国同美国加拿大都系一样嘅，系唔管理三次元定二次元嘅，系照捉嘅。不过就美国就通常好少捉二次元，好少，唔系冇。咁但系加拿大我就唔知道，加拿大例子实在太少，我答你唔到。咁香港咧就系从只有1001单，而且嗰单我睇好多次啦，嗰单我点睇都唔系，其实都系因为佢条友仔自己走去骚扰个海关职员，所以先俾人拉嘅，就唔关性唔识情事嘅。咁香港就好基本上唔会捉二次元嘅，基本上過往未捉過，應該咁講。咁但係咧 第時唔知啊。 如果有加拿大嘅網友，我唔知啦，因為加拿大香港第19個區啦嘛，大家知道，即係咁。OK， 大家都咁講啊，即係咁到底會有冇加拿大嘅朋友咧？咁如果你係加拿大咁啱話你加拿大，甚至係歐美地區咧，就備品緊啲啦嚇。即係啲如果要去的話，就手機清乾淨啲先過去啦嚇。 即係例如話，我曾經諗過去黃金海岸跑馬拉松，但相傳因為新聞就話有人去黃金海岸度點走咗，所以我諗就係我手機啲嗰啲同人台面全部鏟曬先去啊。 即系我都系嗰句啦，你直情换用 换唔系好简单啫，你 iCloud 啲相唔同步得噶啦，或者你清机咯，我拣你清咗机唔同步上得咯。 唔好似有个 friend 就系聪明一滞，就入美国境的时候就开清一部新嘅出厂机，佢谂住后入境之后先靠翻落去，结果俾人捉咗入黑房4个钟头。所谓嘅小黑房啊，总之就系滴零咗，滴埋咗一边。点解咧？就系你部机太干净。 唔係好簡單，不過要算啦。依咁技術問題，有機會再講啦。嗱，補充頭先我講 FGO 冇講嘅，單先係新鮮鬼熱辣，今日晏晝先出嘅。今日咧喺日本開始咗佢北海道嘅event 啦，即係佢嘅冬季啊，Summer Festival。咁咧新消息就係今年實行，即係嚟緊嘅禮拜三12月12日，新嘅聖誕活動開始咗啦，就送嘅4星嘅雨蛇神。Lula， 呢、這个系同埋诶，暂时未知仲可有咩角色抽，咁各位又可以留翻去博阿虞姬同埋博阿韩宇嘅钱去博一博，睇下抽唔抽，抽唔抽新嘅卡池啦。好，咁最新先，结束。 好啦，咁仲系依然系 game 相关嘅，都系上咗新闻的呢单都，我谂应该其实大镬过啱啱任何一单啊，理论上，因为人命关天，即系台南有单就系、是、打机打到结仇，咁啊然后就怀疑邻居就系嗰个仇家，怀疑咋唔系事实嚟噶，咁结果佢就走去入咗人哋屋企攞刀斩死个对方， 怀疑啫。 唔系，佢系怀疑对方系仇家，佢、哦、杀系真系杀咗对方，对，即系好似至少身中三刀咁啊，咁啊，然后收咗皮，咁啊，边只 game 咧就新闻冇提到，咁亦都暂时未知，总之就系打机打到，喂，老实讲啊，我觉得打以前咧打机打到去网吧捉住啲人，捉晒啲人，等佢过咗攻城战之后先放咧，都已经好大镬噶啦。因为咁系强制台湾啊，强制罪，即系因为台湾冇直接禁锢罪嘅，就叫强制罪，就包括晒啲强制人身自由，你捉住佢唔俾佢做任何嘢，咁就系一个强制罪啦。都其实已经好大单，你因为刑事嚟噶，呢单仲大镬，杀人，即系打机打到要杀人，我啦真系。我即系台湾的朋友就注意一点啦，皮绷紧一点啦，就即系冇得罪人太多啦。即系虽然大呢、這个美国都成日都有成日都出现啲咁类似咁嘅嘢啊，都几大镬。Okay? 好，咁再单就不完全系 game 嘅，就 Pokemon 相关的花边嚟嘅啫。呢、這个澳洲发现皮卡丘。哇！我觉得几正啊，只嘢真系。 我以为你讲紧话皮卡丘侦探嘅日本美国版 就好耐啦。 美国版就系赖恩雷诺斯啦，日本版好似系阿日本配音边个啊？唔记得，我谂边个？好似中岛洋真啊。日本配音好奇怪就系咁，正常嚟讲啱嘅，因为咁你揾红牌配啊。但系一般嚟讲，你配赖恩雷诺斯系应该配音系阿加勒康兹噶嘛。咁啊，依个算啦。咁捉落人真而家红都红到爆啊，大佬日本。 即系咁啊，总之澳洲发现一张叫黄金袋雕啊，神风礼地啦吓，只嘢咧就一如其名啦吓，只嘢系金黄色嘅，咁橙黄咧应该叫做，即系好简单，只色系咩色咧？就系、是、比卡超只色，简好简单。 我觉得染嘅真系，我分钟怀疑一染嘅啫。 系佢真系咁嘅色， 太假，即系 切跌咗啲盐，跌落染料，然后流翻上嚟嗰只，但系真系嗰只色嚟嘅，即系咁。然后讲下只耳，仲要系讲紧咧，只耳仔仲系尖尖地，好长下嘅。我老实讲，除咗唔系个耳尖系黑色之外咧，真系有几分似比较超，即系冇佢。当然佢冇个发电袋啦吓，佢亦都唔识发电。 系啦。 然后只嘢唔系搞笑，真系叫佢做比卡超。即系佢咩啊？佢因为啱啱个咩什么黄金袋雕系学名嚟噶嘛？你有权命名佢个一个命名权噶嘛？ 但系先老友冇责任嘅，你咁样讲法嘅话，一样嘢，因为你命名嘅一样嘢，另一个问题噶啦，大佬。 即系咁即系几可爱嘅事都，但我唔 sure 到底系入族名定系入学名，我唔系好 sure， 因为两个都有可能嘅。咁、可能只系族名啫，我唔系好 sure， 我唔系非常肯定。 好 幾可愛嚇！ 好啦，講下啲講幾兩單啲留言啦。一單就係講唔成十英十平嘅留言，而且呢啲咁嘅新聞咧，點解會其實就冇乜好講？但係由於講嗰人係小林原文，所以大家就煞有介事地去討論佢。因為全文就講唔成，因為阿小林原文就喺佢個 Twitter 度話刪要刪抗刪，希望就話講唔成十英十平。就話依單嘢好過已經搞咗好耐嘅啦，就當然 software 啊要收購港岩社咁 kick 嘢講一大堆，但咧就依家嘅其實都幾耐，都首先12月27號到而家就冇乜再追加新消息，咁大家就開始忙忙記咗，咁啊唔知乜會傳出嚟啦，由小人原文傳出嚟又頗要大家會覺得係有啲份量，因為始終都係有知名漫畫家啦。 咁呢個到底係點？老實講，我覺得。佢係咪真係要去合併咧？我就現階段我就覺得佢係有咁嘅動機嘅，但係 暫時應該未到真係。 我覺得係告吹嘅可能性 OK 大嘅，就因為佢點講啊？佢 即係我首先我唔肯定啊，我唔 sure 到底日本有冇反壟斷法？有嘅話，佢應該 應該冇。我 有嘅話就應該會俾人告， 因為你講唔清首先先兩家合併嘅話，小本就真係冇玩嘅啦。 咩、啊？你冇忘？你係咪忘記一樣嘢啊？小本同酒店社同一個老細， 咪就係咯。 咁啊，即係三大社咪同一個老細，都係最後都係同一個老細。 即搞係咁好大鑊嘅嗱。依單嘢咧就等我要等一陣有最新消息，因為而家暫時講咗除咗留言之外，仲係由一個消息源。另一單留言咧就其實都有即係留言嘅，就係花手Umidi 有假 account 就話佢加佢就傳當事人自稱係花手 Miuli 聲優嗰、那個依聲優嘅妹妹，就話佢家姐同人同居。咁咧個 account 已經冇咗噶啦。咁啊結果咧官事務所出嚟澄清，係一單咁嘅嘢嘅啲假 account 事件。其實喺啲 嬲事務所咯，呢啲係 事務所事件 嘅玩到咁大係咯， 係啦。 即系老实讲，我觉得你煲水新闻，即系 唔系咁就但系扩散都出咗问题 啊？系啊，因为 即系如果即系煲完即刻散咁冇问题啊，但系依家好似系越搞越大啊嘛。 唔系冇冚咗啦，因为佢因为最紧要系嗰个 account 系正完都系假 account 嚟嘅，冚咗已经被封咗 account 啦。 咁依家总算嗰段落 算结束咗，因为有好难证实嘅喺 Twitter 里面啲嘢，尤其是传得咁快，系咯、啊啊、小仓唯独立算唔算一单特别新闻咧？因为其实声优。 推卸佢系咪獨立咧，就唔 係 好。 唔係聲優嚟講，應該咁講就係小倉圍嘅嗰個知名度咧，理論上係唔需要跟事務所噶啦。因為一般嚟講，又當然唔否認係有啲聲優一直以來都走事務所路線，即係例如話白夜愛衣啊、澤城美雪咁樣費事煩。咁我跟住事務所算啦，好啫，又唔使我去搞嘢。但係亦都有啲聲優就係趁住後叫做我唔需要跟事務所麻煩，自己出嚟接 job 啫。我自己可以同公司傾，唔使分小份，我就彈接咗彈性啲，好多聲優都係咁做，或者係離開事務所轉頭加入一家事務所都有可能。 唔係佢而家呢個就佢有提到嘅，佢係轉翻做 freelance 自由身咯，即係唔跟事務所。 而且佢嘅退稅係合約期滿唔續約。 哦， 唔係話反台憤性嘅，咁未必一定係有啲咩咁。純粹就係、是、哇咁，我自己自由身唔使冇人管咁多，冇人分我一份，都可以係原因嘅。 多嘅聲優界喺本聲優界嚟講，其實依種所謂叫 free 即係 free 式形式，佢自己揾食咧好多。又女聲優，因為男聲優咧相對講，如果 free 嘅話咧，有一半機會就係自己搞事務所，自己開檔出嚟揾食。但女聲優嚟講，即係好似名重佳績嗰類就是、我自己去做翻自己經理人，我自己親自雕。 唔一定系自己做自己经理人噶，自己请个经理人，佢净系负责我嘅嘢，咁都得嘅。咁总之就系佢纯粹就系合约期满而唔续约。咁我相信咧，就间公司嘅事务所应该就唔会话放走阿小仓唯咁，即系主动放走小仓唯咁神奇嘅，除非佢撞到个头啦吓。 或者未必噶，或者系某间大事务所，即系叫做咩？可能头过两三个月，突然间跳咗某间大事务所噶，唔奇噶。 总之佢现在嘅报告就话，佢咧佢而家变咗 freelance。 之后就点就是、之后嘅事啦。 啊，咁 因为佢真系话，因为喺佢依一应该咁讲就系佢嗰代嘅声优嚟讲咧，佢系真系叫爆出嚟红到要而家嘅。谂下20岁、20岁前后嗰一批声优里面，真系能够好似佢嗰种。撈到掂嘅話係佢同埋水麗奇兩三個啫嘛。 咁啊，仲有單都係聲優相關啊。呢個 FNS 個歌謠祭上邊啊。 哇！迷之創始人炸屌， 又係條飯 重現翻 嗱。呢個就 F 嗱一到年尾咧，為咗收留一大堆上唔到紅白嘅歌手咧，就各個電視台都搞一堆歌謠祭嘅。咁咧喺咁咧，其中 FNS 歌謠祭就揾咗阿上班緊就唱翻Party Epic 嘅主題曲。咁重點咧就唱歌冇問題咧，只歌咁重點就係喺佢背後就播翻 FNS Party Epic 裏面最終回阿蒼一場嘅跑嚟嗰個畫面 亂入。 咁咧就出現咗就全作跟住呢條片咧就瘋傳各大 Twitter， 包括蒼一場係 O 大嘴。 当时佢本人冇出现噶， 系嗰条片，但系喺出大船帮苍井长太在系装咗，发生咗咩事啊？哎，搞紧咩啊？ 俾人摆咗上台。 但系喺各种意上面好 party epic 咯，依种嘅， 哇，合乎个咁啊作品嘅个调子啊。 系啊，因为我呢条片系我自己冇，因为我本身冇睇呢个歌谣仔啦，但系突然间我又睇，吓！ 搞咩事啊？阿庄嘢就睇搞咩啊？莫名其妙个男人去跑嚟跑去做咩啊？ 即系咁嗱，咁啊，仲有单都系声优相关嘅。其实呢单先系咩？你可以话重唔重啦？就呢、這个写嗰、那个字应该点读？读十定叶啊？应该系 叶啊？ 叶川真人 哦， 吓、啊、就离世咁。 老牌嗰啲好老牌声优噶啦， 享年88岁，咁就点讲啊？到呢个年纪都算少桑啦。 少啦，一个82 人。佢代表角色就系呢、這个忍者亂太郎嘅嗰個叫校園長啊，即係個見老翻天，死我唔知唔鬼記得佢叫咩名，是但啦，總之大家只係個標準嘅學園長啦。個學園長同佢應該差唔多老，邊個老啲咧就然後有得比下，即係咁。不過佢就係、是、因為佢係初代嚟嘅，佢喺09年就已經接一棒，就已經交一棒俾下位，雖然。我識嘅學員長把聲就係佢嘅，因為新嗰啲我基本上冇睇，都係舊嘅。即係當然你如果你睇無線版，你就聽淨係聽廣東話配音啦。如果你聽日文版嘅話，其實你大部分時間應該都係聽到佢把學員長嗰把聲嚟嘅。咁啊嚟啊，咁啊嗰一身咁。就是咁啊，咁啊就咁啦。咁其實咧就都都係嗰句啦。你都就嚟90歲啦，都算係咁噶啦。咁動畫相關嘅就仲有幾單嘅，咁先講間好消息先啦。咁呢個南極即係比宇宙更遠嘅更遠處，就攞咗呢個《 紐約時報》嘅最佳電視節目海外， 即係喺《紐約時報》，即係喺美國嚟講最佳學嗰個節目。咁唔知邊度喺邊度炒出嚟，總之就是攞到嗰、那個 Best TV。 都幾咁話，我唔知係咪因為點講啊？佢畫風啊、上色嗰啲咧比較為外國人接受。老實講，因為日本行開嗰種萌系美少女畫風咧，鬼佬係主流係唔接受多。當然有鬼佬中意，但係主流係唔接受嘅。咁佢有少少唔同，所以即係當然套嘢本身好優質，呢個係事實嚟嘅。即 係呢個我都開都講做節目都講過啦。呢個係明即係套一個講法就係、是。每一集都名場面，每一集都是神作。 但是也想搞清楚一件事，他的得獎項目是海外電視節目沒有動畫，即是那個分類，不是動畫分類來的，是所有海外電視播的，即係都有份嘅，即係啲咩燃氣功率都係理論上都係同一個框架上面嘅，所以佢係壓倒咗好多其他各種各樣的電視節目去贏，佢唔係就係贏動畫噶，所以點講啊？為 ACG 爭光，講下先，即係有啲誇張啊！ 好啦，咁差咁 啊，仲有好多嘢講，所以話呢個禮拜一定超時，唔使望。咁啊，仲有單都係動畫方面嘅好消息嚟嘅，咁就這個動畫日本動畫市場的產業就連續五年創新高。其實我不記得這裡還是哪裡，總之我記得我是提過的了。其實大家動畫產業總收入在近幾年是一路攀升的， 但是 有動畫公司沒有錢出糧 主要原因就不是说业界景气乜乜七七，亦都不是碟好卖了，甚至碟是卖得不好的。 因为这个讲法其实都有一样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开专题讲，就是为什么碟因为其实有讲法就是因为现在太多所谓叫做节目放松服务啊，即是类似优酷那类呢，你不需要再看碟，你不需要买碟啊，总之就是我给了月费，我随时可以上去看 Hulu 那类的东西。咁啲人咪唔買碟咯，講下就 Netflix 咁樣嗱，下年 Netflix 就七海奇緣啊 Seven Seed 啦，咁你喺 Netflix， 我俾咗月費，我隨時可以睇，我做乜買碟啫？呢個其實係好多日本業界人士認為啲少人買咗其中一個原因。 碟少咗咧，就基本上係點講啊？冇乜點講喺係反而冇乜影響到佢哋嘅嘢，因為其實佢主要收入來源，先講個報告邊度做嘅？日本動畫協會，咁我諗日本嚟講，應該好難再有一個地方圓滿正宗過呢檔嘢噶啦。即係當然你可以話經濟相關嘅，可能係其他啦。總之就係日本動畫協會嘅報告嚟嘅。咁、那個數字都幾誇張下嘅。我講啊，大部分時間啦，由2002年去到2012年。 為止，大部分時間都是呢個喺呢個一萬億，即係一兆啦，一兆 yen 嘅一兆到一點三兆呢個數字之間徘徊嘅，即係一點三幾啦，即係一點四之內啦，其實間徘徊係徘徊咗十年噶啦，由2012年開始就搭火線咁升，咁都唔係真係好得耐，咪一路上升去到基本上係等比成長，係應該等比啊？等差成長，係唔好意思，等差成長，咁啊一路升到最新統計就係2017年啦，因為而家2018年統計翻2017年嘅數字，咁就去到2兆1000萬兩個兆，咁啊個市場價值，咁個原因都同一個數同一組數字啊，都個報咗俾好多人睇啦，咁就係因為個海外市場急劇攀升，由呢個2012年嘅個單位係億多億 yen， 2400億 yen 去升到上去9900億，就嚟一個兆，即係有一半都係海外的。咁而呢一半入邊又有大部分呢一組數字入邊冇寫嘅，因為佢海外就係嘅海外啫，冇再詳細分。而以我所知喺其他統計入邊所有知咧，大部分其實增長都係嚟自大陸嘅。咁因為大陸嘅點講啊，由本來係大陸嘅動畫係日本係冇錢賺到嘅，大家都知嘅呢樣嘢。由冇錢賺變成到佢由播放授權呢樣嘢，那個授權金啊，去大幅嘅增長，因為因為日本動畫係佢哋其中一樣要搶嘅應該話播放權啦。佢攞個播放權攞嚟去嗰啲影片網站去啦。我呢樣我就講過好多次嘅啦。咁總之就是依然係繼續向上啦，因為佢出咗個報告叫做動畫產業報告，佢話好簡單。呢本嘢基本上其實幾貴下，不過咧就 類似TGS 每年發表嗰本遊戲介紹報告，嗰本又厚又貴，唔知幾千嘢一大本。想我諗買，但係太貴，結果冇買嘅。 幾千嘢啊？你知唔知本嘢幾錢啊？10000英整年税。 哦， 啊唔系税别啊，冇事，睇错，10000英税别，好难贵，但系佢系非常详尽记载咗呢个日本嘅动画产业嘅所有相关统计。 正常你唔会买一种 啦。最新呢本我未买，所以我唔知入边讲乜嘢。如果有见到，可能会睇完之后可能会开个专题睇一提。可能啫，因為我連今年嗰個買唔買我都未，我仲猶豫緊嘅，因為真係好撚貴，大佬。即係點解我要特別提個價格，就係因為好差， 好乸貴。 即係不過這個呢個咧，啱啱 up 嗰扎數字咧，就係免費公開嘅。如果你因為佢其實都有啲比較大浪嘅數字咧，係上面公開咗，有興趣可以自己上去佢官網睇嘅。日本動畫協會佢入邊有自己篤翻嗰度啦。咁都幾算係好消息嚟嘅。雖然如果你覺得中國影響力會係一個壞消息咁啊，都睇你點睇啦嚇。咁啊，再單就日本流行語大賞就出咗啦嚇。咁啊，今年嘅流行語大賞咁動畫相關，其實我老實講，我覺得幾無聊嚇，所以就唔睇啦。咁幾可愛就係佢個總大賞啊，即係流行語總大賞就呢個金賞係個虛擬 YouTuber 係啦，今年最後行 啦，今年應該最後行啦。咁銀賞銀童咧就同動畫同動畫冇相關嘅，咁就咁就唔提啦嚇。咁其實都係嗰句啦，如果揾到人揾到機會揾到時間，我係好想睇一睇講一講呢個虛擬 YouTuber 相關的，因為其實真係幾紅下。即係佢已經點話？你經常會見到佢哋已經係離開咗 YouTube 以外嘅地方，你都成日會見到佢。不過就咩回事啦嚇？咁其實即係老實講，今個禮拜呢兩個禮拜真係好多。本來老實講，我本來想話咧，呢期可唔可以延一個禮拜先錄嘅？ 見到太多新聞， 真係唔得，你唔可以跳。你多到咁嘅地方，你如果你連埋下個禮拜先講，我哋而家已經係爆曬鐘噶啦嚇。 係啊， 好咁。呢、这個禮拜都差不多 差唔多啦，因為其他剩翻落嚟嘅其實都唔係話特別本來睇先，應該冇乜嘢噶啦，都要講要講。 再講我覺得即係太長太深。 啊，仲有一單， 即係唔係太 深噶啦。 俾我講一單都係 game 相關嘅。呢個遊戲王嘅2017年世界冠軍俾人捉到作弊，太唔多，唔講詳細啦。 好啦。 咁啊，寬縮嗰啲撲街嘢咧就算啦。 寬縮好佢啦，佢係佢 平凡要平凡啊嘛，得 啊！啊，最單冇真係最真係最後一單誒，呢個狼與新香料嘅 VR project 做眾籌。喺我哋開麥呢一下，仲有仲有一個月，即係諗諗。 咦？等先，好似有啱啱幾多單？進擊的巨人好似停止開發啦。 啊！ 街機版唔係 Capcom 嘅進擊巨人停止開發。 Capcom 進擊巨人停止開發，跟住嗰只咩？嗰只哇咔咔嗰只聲音唔記得咗咩？嗰套咩動畫？佢嗰動畫嘅製作計劃終止咗。依啲乜嘢？我唔使講啦，依啲一成有嘅。 瑣碎 嘅。啱啱未講，啱啱未講嘅個《狼與新香料》個眾籌目標金額就800,000 yen啫。咁啊，現在呢一刻我哋錄音呢一刻就2,445,000 yen。 咪800,000呢個數好低啊！係 好低，老實 低到我咧係根本上你咁嘅價錢，你真係嗱呢咁句，你睇我唔起啊？你睇我外商新料 fans 唔起啊？ 咁 唔係呢個價錢 點？都隔咗咁多年， 唔係講真，應該咁講，以一部動畫有啲有名氣。又有呢入平以依、這個以狼與新香料，就算而家隔咗咁多年，講真，你開 double 開2,000,000，我都覺得即爆啦。你開800,000，我真係喂，依睇我唔起啫。你講我冇錢咩？真係啊！ 即係所以佢而家咪同你講咯。因為我睇嗰陣時咧，就係好似第二日嚟嘅隔日嚟嘅，已經過咗，係好迅速地破咗，唔知係當日定係隔日破嘅。總之就係好迅速就已經破標咗啦！我現在上網三倍，仲有一個月，而且仲有一個月時間，所以應該就係斷倍計咁。 所以咧就好啦，所以就小梅老師，我就之後就繼續拜託你啦。 呢個再就係 VR 動畫嚟嘅呢個係咁fans 就唔該買定相關器材料。就是这么回事。 乜唔系用乜唔用手机带个Google 眼镜接就得嘅咩？ 唔知道啊，我唔系好 sure 啊。总之呢个系 VR 动画 我谂住最平，谂住最平呢个啫，执搵个接眼镜执去算数嘅啫，插部机去。 啊，即系咁佢目前解咗嘅锁都解晒噶啦。我唔知佢会唔会再开新咧，因为再成个月时间，佢最后一个锁系2,000,000。即係佢最後一個解鎖2,000,000。 好啦，咁就咁但係咁就超下鐘啦。咁下兩一集咧冇意外就係2018年嘅動畫宅界大事回顧。 撐兩句新聞俾我講埋啦。佢啱啱1,500,000就解鎖咗 PSVR 嘅對應，咁然後2,000,000就解鎖咗寫個檔嘢 Facebook 個檔啊 O 字頭 OCUI 即最出唔係最本來係最出名嗰檔啦，都解鎖埋啦。我估 HTC 個檔會係下一個解鎖目標。我估嘅咋，目前未 佢啦。總之就係而家就一定做硬噶啦，除非走佬。 咁其實我即係佢 HTC 嗰個應該已經解咗噶啦，已經解咗咗。OK， 咁我諗大家見到常見的都已經係都可以用得到噶啦。咁佢會唔會支援嗰種點啊好戇居嗰種頭罩咧，就未有肯定。咁啦 ，OK 啦，好咁大致上真係今個月差唔多啦。下兩個月如果冇乜特別嘢嘅話咧。因為應該新聞都有嘅，咁我要總之會有一個特輯就係、是動漫界大事回新聞回顧，唔係大事回顧，新聞回顧啦。咁 同 因為新聞獨立嘅，因為下個禮拜我唔覺得應該咁講，就係依兩個禮拜應該仲有新聞嘅。咁你點咁新聞同埋其他都有啊？咁獨立啦，依個就依個係我 touch channel 嘅問題噶啦。好，咁今日超咁多個鐘，我唔知正一我 touch channel 會成機又成一集，我好拿手嘅依樣嘢。 OK 啦，咁就咁啊，下個禮拜唔係兩個禮拜 再見，好，拜拜。